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可能很多听周杰伦歌曲长大的年轻人啊，已经不知道周志平这个名字到底属于谁了，而他在歌坛的地位究竟是如何的。那么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来提个醒。其实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周志平先是以音乐制作人的身份为张学友、周华健、梁朝伟、刘德华、齐秦和张浩哲等等太多的巨星级的歌星创作和制作了像《为情所困》《一天一点爱恋》《寂寞的眼》等等的歌曲专辑，然后就是自己作为歌手唱红了《你就在我身边》《青梅竹马》《苏三起解》等等歌曲，特别是那首耳熟能详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更是给数不清的情侣带来了浪漫的爱情。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呢，要跟大家来重温一下周志平所演唱的那些经典歌曲。周志平首先是以一个制作人和创作人的身份进入流行歌坛的，他在1985年出道，1990年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青梅竹马》，但是周志平的第一次在歌坛现身却是在一张合集唱片当中，这就是当年获得一致好评的《永远的朋友》，而他的那首成名作也成为了这张合集当中最为抢耳的一首歌曲，我们来听一听吧，这首《我就在你身边》。 如果你走得太累，需不需要我陪你一会儿，陪你擦干你脸上的泪和你莫名的伤悲。如果你的世界需要一点安慰，我就在你身边。曾让你沉醉，太多的爱情也让你心碎。如果你的黑夜需要一点依偎，我就在你身边。我不是一个好的诗人，也不是一个好虔诚。如果你的思念 谎言，我就在你身边。 就在你身边，这就是周志平所演唱的这首成名作。话说时间来到了2006年，任贤齐在他加盟EMI百代的首张专辑当中也翻唱了这首我在你身边，但是我们听到的感觉真是还是感觉跟周志平的各有千秋啊。在周志平推出的这五张个人专辑当中，青梅竹马这张专辑获得了最多的好评，而风花雪月作品集当中的很多歌曲因为周志平的演唱，使得这些以前是写给别人的歌得到了最为精准的最为精彩的演绎，从而更多的俘获了歌迷的喜爱和他们的心，并广为被传唱。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周志平词曲并且演唱的歌曲《我会伤了你的心》。 我怎么能够拒绝你的美丽，你的温柔？我怎么能够说你太天真，你太执着？该用什么理由让你不再编织美梦？不要爱我，我会伤了你的心。你永远不会了解你我之间有什么不同，你永远不会懂这场游戏的规则。我又怎么忍心看到你泪流满面的表情？不要爱我，我会伤了你的心。我不愿让我情愿孤独，也不愿让你痛苦。当爱情来的时候，你会要求我的承诺。当爱远走以后，你会祈求我的回首。我又怎能付出那么多，当我依然迷惑？不要爱我，我会伤了你的心。

你淡淡地说他已经走远，留下一封装满玫瑰花瓣的信笺，里面是他撕碎的誓言。他说亲爱的不要为我悲伤，不要为我流泪，请你原谅我这次挣扎许久的告别。一瓣玫瑰代表一份不舍的依恋，纪念我们曾经那么美的昨天。可是在我的身边已经有了另一个依偎，虽然你说爱我的心其实从来没有一点改变，于是在你我转身以前，我只能无奈地还给你那封我收藏了好久装满玫瑰花瓣的信笺。我说亲爱的不要为我悲伤，不要为我流泪，请你原谅我这次挣扎许久的告别。一瓣玫瑰代表一份枯萎的依恋，别再想起曾经那么美的昨天。亲爱的不要为我悲伤，不要为我流泪，这次挣扎许久的告别。一瓣玫瑰代表一份枯萎的依恋，别再想起曾经那么美的昨天。 听了很久周志平的歌啊，第一次注意到玫瑰花瓣的信笺其实是在一个偶然的过程当中，那是一个包含着两个背叛和一个放弃的故事。其实呢，很多人会一直在想，如果是歌曲当中的女主角在当初离去的那个时刻知道将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还会离开吗？会的，我想她应该是会的，也一定会有挣扎，也一定会有依恋。但是在那个熟睡的男人的枕边放下那个装满玫瑰花瓣信笺的同时，转身而去的身影一定也依旧会是毅然决然的。应当说背叛是可耻的，但是当他为了一份或许更美更好的感情而放弃已经有的这份很美很好的感情时，作为旁观者的人们又凭什么来指责他呢？或许感情真的就是这样捉摸不定吧，也因此会有那么多的人在痛并快乐着。说不定他还会在那个信封里放进这首玫瑰花瓣的信笺吧，告诉自己的爱人说，请你原谅我挣扎已久的告别，知道是错也请放我而去吧。应该说那是一种飞蛾扑火的美丽，是飞向太阳去一生美丽一次的灿烂。好了，说着说着听周志平歌曲的人好像都变成了文艺青年似的，因为他所创作的这些歌曲当中的这种文艺气质其实真的很浓烈，并且能够深深的感染你挥之不去。好了，来听首歌吧，同样是周志平的经典《花开花谢》。 什么样的锁能锁住承诺，让你百般的温柔可以停留。什么样的歌能唱到永久，等到岁月都已白了头，你可还记得。总是一往情深，誓言里总有一世一生。如果我想要一个永远，你究竟可以给我多少年？花开多久会谢，鸟儿飞多远会看不见。青春只是一眨眼，最爱的人何时要离别？我们 们都在找一个永恒的春天，我们也期盼一次不朽的誓言，但是美梦容易破碎，红颜容易憔悴，终究要泪眼相对。 花开花谢来自周志平的演唱。其实周志平这个人的气质是柔弱的，既雍容大度又温文尔雅，其中包含了一种对永恒与不朽不舍的追求和执着，是一种于现实当中对青春易逝、美梦易碎、红颜易脆的无限伤感。他执着的痴迷，伤感的心痛。对于周志平来说呢，他的歌曲写的就是他的故事和他的心情。在生命的选择中，他的心中充满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矛盾，因为这种矛盾他的追求纤细而敏感，也因为这种矛盾他的伤感凄美绝伦。于是周志平用一生相守的幻灭换来了曾经拥有的回忆，在如梦的回忆当中体验泪眼相对的永恒和不朽。好了，说到这里呢，上半段娱乐大篷车的旅程要暂跟您告一段落了，来听一首周志平演唱的歌曲《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在歌曲声当中，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和一小段信息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星光之旅，来听周志平创作和演唱的歌曲，稍后见。 早已知道爱情是难舍难离，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中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 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中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哦哦哦哦，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那是一个情歌泛滥的年代，王杰的失恋情歌，姜育恒的流浪情歌，齐秦的爱情大调，他们将爱情或处理的永远以获得一种依靠，或者处理的遥远以获得一种追求，爱情的形式表现出的却是现代人精神上的贫乏，他们显示的是在没有信念的那个年代当中，爱情被升华成了一种信念，一种理想，精神世界贫乏，美好的只剩下了风花雪月。而那时最风花雪月的幕后大师当属周志平。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要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周志平。对于周志平个人来说呢，他最为成功的作品当要数梁朝伟唱红的《为情所困》。下面我们先来听周志平自己的翻唱。 我曾经爱过一个人，他对我总是一往情深，他的心曾是那么单纯，只愿意陪我一世一生。是如此美丽的容颜，让我心疼也让我爱恋，多希望可以留住时间，让他能永远在我身边。也许注定要为你孤单，当你流着泪说今生无缘，当你越走越远，思念却越陷越深。这一生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